我哋係有劇化故事嘅。今日嘅故事咧，就係講到悉達多太子離開皇宮嘅情形，請各位收聽啦。 上次悉达多请求正范王答应准佢离家求道，遭遇拒绝，仍然处心积虑打算离开皇宫，寻找实践真理之道。今日剧化故事在开始的时候，是正范王正在举行一个会议。 丞相、学士、长官，今日我召开这个会议，纯粹是讨论悉达多要离开皇宫出外求道的问题，请大家对这件事发表下意见。丞相 在， 不知你的意思是怎样呢？ 皇上，关于太子要求修道，我以为大王千万不能答应他的请求。今日贵为太子，将来就是一国之君，如今要辅导太子处理国政，励精图治，奠定万年的基业，这样才啱。又怎可以由得太子离开职守呢？ 嗯，是啱，我都是这样的意思。学士 在， 那你又认为怎样？ 我的意思呢，都是跟丞相一样，太子宅心仁厚，勤政爱民，一向都得到人民拥戴，我哋国家将来全靠佢做栋梁噶啦。 冇错，所以我先至唔答应佢出外求道啫。 大王高见，系唔可以答应俾佢出去噶。 丘陀儿，咁你呢？你做咩唔出声啊？你昨日同悉达多开咗个宴会，有咩发言冇啊？ 大王。我发现太子落落寡欢，除了正式必须的应酬交际，就成日一个人坐在一边，静静地在想嘢。 那你有没有跟他讨论呢？你应该晓以大义的。 微臣有，但是太子很特别，他想埋的嘢都是与众不同的。他说皇位不会没有继承人的话，他不做自然有人做，而太子他只是有不同的理想，正得大到来利己利人，没有对国家不忠的话。 嗯，丞相 在， 你有没有帮悉达多谈过啊？ 有，前日谈过来，我劝他以家庭为重，但是太子说他离开皇宫是学道啫，不是大逆不道啊！上下代的事业不同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大王不会不孝啊。 他学士 在， 你又有没有跟太子谈过啊？ 有啊，太子的志向很坚定，他认为我们传统四姓阶级制度不平等不合理，他要出去求学研究真理，希望探出真相，道己道人。 他有没有说几时会离开皇宫？ 话就没话，但是他曾经讲过生命是无常的，时间亦很短促，所以应该趁早及时努力，不要延迟地说。 唉，那太子就实要离开我了。 大王，不如就由得太子离开皇宫一个时期，等他出游满足了他的好奇心，那他就会回来的了。 丞相，不会的，悉达多的意向一向很坚定，他立心要做一样事，就必然破釜沉舟，绝不退转的。那即是如果修道不成功，他不会回来，如果修道成功，他就会去弘法。 大王啊，我哋不如加多啲歌舞作乐嘅节目，等太子享受多啲声色之乐，等佢沉醉喺脂粉林中。咁大王以为好唔好呢？ 唔得嘅，冇用嘅。 我奉命去统筹歌舞宴会，请到全国的歌舞精华，太子咪一样唔理。佢并唔系好色之徒嚟嘅。 咁点算好呢？如果任佢出嚟皇宫，我就少咗个儿子，国家政治就少咗个人才。我真系唔舍得。唔通你哋真系一啲计策都冇嘅？ 有计策就唔系话冇，只不过 点啊？你讲啦，丞相。 系，我以为太子虽然年纪轻轻，但系人间嘅富贵尊荣，佢乜都享受过，咁佢仲有咩要求呢？ 咁咪系咯，敢自为难啊嘛。 但系人间仲有一样嘢，太子就未试过、未做过嘅。只不过请恕微臣无状，我好难讲得出口，请大王饶恕我。 有乜嘢唔可以讲呢？学士、邱陀儿，你两个知唔知道丞相嘅意思啊？ 我哋都好明白丞相嘅意思嘅。 系咯， 因为我哋系曾经商量过嚟啊嘛。 咁既然商量过啦，咪讲咯。 大王，我哋又唔应该咁想嘅。 系咯。我哋唔敢讲，实在亦都唔应该咁讲嘅。 唉，我而家正所谓方寸已乱，你讲出嚟只系帮我啫，讲错咗亦唔会有罪噶。 大王， 做咩啊？你哋三个人点解忽然间跪低度啊？做乜嘢啊？吓， 请大王海量汪涵。我以为太子如果有机会做皇帝，咁或者会打消佢离开皇宫嘅意念噶， 啱到极啊！佢系皇位嘅合法继承人，你哋使乜嘢唔敢讲呢？ 大王，我哋嘅意思系事不宜迟，立即俾太子登基做咗皇帝，咁佢对国家有责任，就唔怕佢会去修道啦。 系啊，妙极，真系事不宜迟啦！我退位好闲啫。我已经有咗呢点心好耐噶啦，既然大家用系咁嘅意思咯，一转系咁啦，有咁快得咁快啦。 咁太子几时登位至啱咧？ 咁都要筹备几日噶，最快都要7日。嗱，公布天下嘅告示啦，调动工作人手啦，通知全国郡县啦。啊，学士啊，你又要预备登基嘅仪式添咧？ 啊，系啊，系啊。要几日先系排得妥当噶噃？ 嗯，仲要预备宴会啊，咁仲有太子嘅皇宫、吉服、皇冠等等，都要促身嘅，都要时间嚟做噶，叫起手舞噶嘛。 咁就系、是，不过咁咧，7日就7日啦，但系7日内一定要保守秘密，千祈唔好泄漏风声啊。迟下先就好铺张，暂时简简单单就算啦。 咁就唔怕嗱，今日咧就当系第一日，到第6日咧就系开国务会议啊。今朝咧我话去请太子，太子就已经应承参加噶啦。佢一向都系好讲究信用嘅，应承咗嘅事就唔会唔做噶嘛。 咁、哦、由今日起至第6日，就唔怕佢会私离皇宫。不过第6晚要留意咯， 系啊，第6晚我哋调500位兵看守住御花园，连太子府邸都守埋，冇人越得雷池半步。咁到第7日朝早，太子就登基做国王啦。咁仲有咩好走、啊？ 系妙妙妙，好一于咁做。邱陀儿， 在 你仲要安排歌舞娱乐太子噃？ 系微臣遵命。 一二立正敬礼。 哦，侍卫长，而家已经黄昏啦，点解你带一队卫兵入嚟啊？ 回禀太子，我哋接到大王嘅命令，派嚟呢度守卫太子府邸嘅。 守卫？而家太平盛世，点解突然间要守卫啊？侍卫长， 在 你吩咐佢哋驻守喺御花园后边嘅树林，你就喺大门口守卫咁就得啦。 遵命。 车力， 在 点解大门口冇值日宫女站班嘅？ 咦， 是吧，为什么没有的？本来这里有四个人的、啊、他们去了哪里呢？太子啊，那边有很多宫女好像很热闹地走来走去、啊 嗯、 不知道做什么呢？他们拎着晒啲嘢，好像搬屋咁嘅噃。 嗯，系噃，佢哋咁开心咁嘅。啊，彩儿同凤儿都喺度。诶，武妃都嚟咗噃。 啊，王妃嚟探太子妃同太子啊。太子仲唔去迎接？太子妃都去咗啦。 得啦，我而家就去。车力，你去喂马先啦，唔使翻嚟啦。 遵命。 黄色啲礼仪大致上都系咁噶啦，听日会有司礼大臣嚟打点细节，你唔使担心嘅。今次嘅仪式系简单啲，冇办法啦，筹备得咁仓促，又要保持秘密。 武妃讲乜嘢呢？听下先。 武妃，太子都未知嘅，佢知道之后。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呢？ 悉达多知道当然不喜欢这样安排的了。不过他个性仁慈又这么孝顺，他会体贴大王的心意的。 几时才给他知道啊？ 听朝一早大王就会跟他讲出真相，跟着司礼大臣和丞相恭卿都来恭喜接他去宫殿行礼，大王宣布退位，新王登基，仪式是简单而隆重的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 是，没法啦，时间不够准备，就只好简简单单。登位之后，先再补做庆祝会啦。不过就委屈了太子啦， 武妃。你唔使担心嘅，呢啲系做父母一场苦心啫。悉达多会明白嘅，佢好仁厚嘅。 讲开又讲啊，过咗听日我就安乐晒啦。我都算对得住我家姐摩耶夫人。自从佢去世，十九年来由我抚育悉达多。他现在成人长进，唉，我真是放低一头心事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那我都无谓入去了。 太子啊，还有什么差遣啊？我喂了马了。 车力，明天大王退位由我登基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 蛤、啊、不知道啊，没人提起过的。 我不知道啊。 我都是正话听到武妃和太子妃讲才知道的。 哦， 不怪得近来的情况有点不同了，今晚的气氛就更加特别。我听日登基，宫女梗是开心，还说派卫兵来保护府邸，其实就是监视我。好彩今晚被我听到。 那他们敢通知太子的？ 他们通不通知我，我不在乎。车力，你去拉白马剑戚出来。 遵命。 耶稣，我要离开你，我祝福你，你自己珍重。 太子啊，咁夜啦，仲骑马啊？ 系，我唔可以喺听日登基做皇帝。 吓、啊？ 我要离开皇宫。 太子，咁你打算点啊？ 你都知啦。我一直都想离开皇宫，出外面接触广大的社会，沉思访道。 但是太子登基之后都可以研究的。 不可以的， 做皇帝要日理万机，国务忙碌，从哪里有时候研究？ 那迟些都可以的。 我将学道放在第一位，学道是一项严肃修养，世间就好像火宅，生老病死就好像大火，好快脆就烧到自己和他人的身上了。我不能够袖手旁观，我怜惜自己又为他人悲痛，所以我非要求道不可。现在我一定要走的了。 太子悲天悯人的心肠的确令人钦佩，但是那对大王怎样交代啊？ 没事的，只要我今晚离开了皇宫，听日不得位那就得了。大王春秋正盛，他会继续处理国事的。我是我父王的仔，他会原谅我今次出走的。而且我亦都没有做错事，我行的是正路，将来他一定会知道的。 那王妃、太子妃和罗侯罗小王子他们都会不舍得你的。 恩爱别离苦，乃是生命无可奈何的悲痛。将来我学到成功，破除各种苦恼，解脱生死流转，对他们自然有彻底的交代。 太子， 你不用多讲。侍卫长， 在， 你传令开去，叫500士兵休息。 回禀太子，守夜巡视是大王的命令。这 里是太子府邸，什么事都应该由我决定的，大王不会怪你的。 遵命。太子传令，众士兵可以休息了。 多谢太子。 侍卫长， 在， 你都可以休息，入去侍卫室。 是，多谢太子。 车力， 在， 我现在离开皇宫，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骑马走得了。 太子，你不要走啊。哎，人来，人来啊，人来。 车力， 你们去了哪里啊？ 你无谓再吵了，我学到是庄严神圣，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够阻挠我的。建职，好多谢你陪伴我这么多年，以后你可以休息了。建职，现在我还要你再当我一程，这一程路意义重大，你起步吧。 太子，太子啊，建职，建职，你等埋我啊，你做咩唔理我啊，喂，等埋我啊。好彩揽住马尾，都算骑咗喺马度。 建职，你真系好，你好合作，居然跳过高墙出咗御花园。而家我要离开皇宫，学诸佛修道。如果我唔成道，绝不回头。